好，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启示录第十章。我来为大家诵读上帝的话语。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那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原文作他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话语，关于启示录的部分。好，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解释这段经文有一个相当核心的问题必须被问出来，必须被解答出来，就是第十章所描述的大力的天使到底指的是谁。一到三节有对这个天使的详尽的刻画，对不对？首先他是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你都不用想这个形象特别像谁，你先最直观的这个形象让你想起谁，大胆说，启示录第一章金灯台中的人子，你先至少高度重合，手里拿着小书卷，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那里，小书卷被交在了谁的手里？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手里，是不是在那里小书卷被交在了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手里？但为什么怎么这个天使手里拿着小书卷，并且是展开的？问题是除了犹大支派的狮子，没人能展开这小书卷呀。但是这位大力的天使手里的小书卷却被展开了。然后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表达的是什么？能力，就掌管全地，掌管海和地，就代指所有的受造界。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哎，狮子要么指魔鬼，要么指耶稣，这个最常用的指的两个形象。呼喊完了，七雷发声，七，换句话说，呼喊的声音像七雷，七雷伴随着他的呼喊，七完全数。好，请注意， 这里大力的天使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叫做大有能力的使者，因为天使跟使者是同一个词。天使和使者是同一个词。好，刚才我简单的说了这三节经文，对不对？首先呢，他像人子一样是驾云降临的，披着云彩。其次，他的宝座，他好像宝座的上帝那样是被彩虹围绕着，头上有红。第三，脸面像日头，1章16节。第四，两脚像火柱，很像上帝在旷野显现时的荣光。第五，声音像狮子的吼叫，容易让人想起犹大支派的狮子。第六，小书卷是展开的，但在第五章那里说是羔羊展开了书卷。第七，左脚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表明他掌管全地，是万王之王。声音凄雷，表明完全威严。所以因此这里刻画的是谁啊？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形象。那如果在1到3节的解经上几乎没有意义的话，那么唯一的意义就是为什么把它描述为大力的天使。请注意，天使呢，狭义的天使就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灵界的受造物使者，对吧？但是呢，圣经用天使或者用使者这个词的时候呢，这个词本身当然可以指天使，但这个词本身也可以指信使，也可以指使者，也可以指仆役，也可以指奉差遣者。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说耶稣是天使，而是说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这个在旧约是不是经常出现？看哪，立约的使者必忽然临到他的殿。因为在旧约，弥赛亚基督一直是被称为耶和华的义仆，公义的仆役，苗裔神的使者。所以呢，这幅画所描述的其实是基督耶稣的形象。但是在第五章那里，我们刚才说了书卷是被交给基督的，现在第十章这里书卷在这位使者的手中，并且是展开的，你就合理猜测当然就是他展开的。你以为那个书卷还传来传去吗？不是吧，不是这个从一个手传到另外一个手传来传去吧，交到基督的羔羊那里，就从第五章那里交到他手中，就没有再描述说这个书卷传给谁传给谁了吧，应该没有哈。既然没有，那我们就得保守的合理的猜测是交到那里的书卷现在还在他那里，这个应该算是保守的合理的猜测吧。除非你有证经文的证据证明他把这个书卷传给了某一位天使，不然你就得保守一点。那书卷在他的手中被展开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书卷在他的手中被展开意味着他在开启上帝的旨意计划，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因为漆印已经揭开了嘛，当然就展开了。书卷是被用漆印封着的，对吧？漆印揭开了，当然就展开了。换句话说，他推动上帝旨意的进程。为什么在十章这里，在这里推动上帝旨意的进程？因为十章和十一章啊，其实是插木，你发现没有？是七号和七晚的插木， 就七号和七晚之间插入了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对不对？然后到十五、十六开始是七晚的事了，最后几代，对吧？那你知道了，其实在整本启示录当中核心经文是十二章，核心的经文是十二章。那十二章之前的十一章和十章，以及十二章之后的十三和十四章，是围绕十二章展开的。那么其实我们就合理的说，十到十四章是插目。所以这个插目其实是在向教会说话，因为前面我们在一片混乱中，对吧？审判中，蝗虫、杀戮，在那样的邪恶的审判的咒诅的画面当中，对吧？但是看多了那些画面，你必须抬头再看看天上，上帝在这一切之上依然执掌王权，掌管着这一切。好，这就是第十章当中大力的天使是谁。第二个问题其实更好回答一点，书卷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书卷我们前面第五章的时候有过回答了，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要把它的源头说出来。约翰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包含预言信息的书卷，对不对？并且他被告知要把这个小书卷吃下去。你想到哪里？所以这个他不是无缘无故的。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打开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九节，我来为你们诵读。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哎，这个是不是之前书卷也是这样？其上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是关于审判的信息的。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你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所以很明显，这里的书卷不是作者凭空出来的一个新事物，典故源自以西结书。首先，这个书卷的味道是什么味道？甜如蜜。那这个就很有可能就是代表上帝为世界定制的那个完美的计划、好消息、福音、安慰人的信息、有盼望的信息，这当然是甜如蜜的，对吧？但是同时，这个书卷也让人肚子发苦，这很有可能是表明当上帝按照他的计划推动的时候，要有苦难来到，征战来到，审判来到，是让人经历艰难的，对吧？所以神的救赎的计划，神的旨意的推动，一两方面都是有的。然后在第九节中有声音说，让约翰把这个书卷吞下去。其实这个哈，只不过他用了天启文学，或者说用了很形象化的语言带来描述人对待神的话语、对待神的旨意、对待神的救恩的一种的对待回应的方式。我给你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 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说跟第九节这里说把书卷吃尽了，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基本上解经家认为说，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里的意思就是跟这里吃尽书卷是同一个意思。书卷代表什么呢？神的话，神的旨意，神的真理。神是以什么来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然是以他的话，当然是以他的旨意，当然是以他的真理，对不对？这个连说都不用说。所以呢，将这个吃尽，不是意思不是说把神的旨意吃尽，把神的计划吃尽哈，因为神的旨意计划是以神的话语来推动的嘛。所以呢，我们经过读经、听到、祷告、彼此谈论神的话，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吃进神的话，对不对？当我们吃进神的话的时候，确实会发生两件事，就是既甜蜜又甘苦，既有得救的、安慰的好消息、盼望的好消息，也有审判的、挑战的、警戒的话语、艰难的话语、刺激我们的话语。所以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它甜蜜是因为它确实给我们安慰，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喜乐；它苦是因为它确实要挑战我们，顺服神的话就要付出代价，对吧？甚至要面对苦难，要面对跟世界的征战。所以呢，当我们吃进神的话，就会让我们的新生命活的部分是甜蜜的，让肉体死的那个部分又是痛苦的。哪个人让肉体死都很痛苦？这里的肉体就是老我哈，旧人。但是新生命的成长更新又很喜乐，很有盼望。事实上这种既苦又甜不仅是针对约翰个人的，我觉得也是针对 全宇宙的。但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把神的话语发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苦和甜而已。十一节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他吃进去的是不是就是神的预言？请注意，神的预言、神的话、神的旨意、神的真理都是可以画等号的哈。他吃进去的就留在自己的肚子里吗？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是指的什么意思？传扬神的话语，或者说用神的话语去安慰人心，也责备人。你突然发现呢，这里天使和小书卷，我们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谁是天使，谁是小书卷之后，他就开始开启了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的艰难的在地上的侍奉。我多说一点哈，两个见证人在地上的侍奉，是不是既有得胜的荣耀的时刻，又有被逼迫的杀戮的时刻？为什么这两个见证人有这两种时刻？因为既苦又甜。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两个见证人其实也要经历吃进神的话语既苦又甜的这样的人生光景，对吧？所以呢，当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是这整段插幕的一个序幕。当他把这个序幕展现出来的时候，好，我再给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平行哈。你看第七节和第十一节，第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的段落？ 从天使降下到神的奥秘完全成全，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非常完整呀，对不对？天使降临赐下书卷，就看见那个他是掌管这一切的，然后成全了。然后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其实是把那一个，如果第七节已经完全成全了，为什么第八节又回到开头说又去取过书卷来？你仔细想，为什么？好，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就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来问大家思考哈，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之后，福音有没有完全的做成？还是做成了一半？有没有完全的做成？就完完全全做成了福音，对吧？ 嗯，对。 就是不是做成99%，绝对是完全做成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也确确实实践踏了蛇和蝎子，吞灭了死亡、咒诅、审判，除灭了撒旦的权势，对吧？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是就好像第七节说都成全了，但第八节又开始吃，又开始传，又开始苦，又开始甜，为什么？已然未然，对不对？福音完全的做成了，但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做成的这个福音，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不要继续的走十字架的道路，走主所走的路，传主所传的道，跟随主的脚步，要不要？ 要。 要，并且跟到什么地步呢？直到主带来的时候，对不对？直到主带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虽然奥秘全部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虽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福音的奥秘完全揭开了，完全成就了，完全应验了，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把那个已经成就的奥秘借着跟随他的人，借着吃进那小书卷的人来再一次说预言。这里的预言其实就是指书卷的内容，就是指真理，就是指神的旨意，就是指福音的信息。所以呢，这个不矛盾的点在于佳音第七节最后一个字佳音，第十一节最后一个字预言是可以划等号的。第七节是已经成就的佳音，第十一节是再说的预言。再说其实是意思不是说一遍再说一次的意思，是继续不断的说的意思，对吧？是不断的传扬，不断的叙说这个预言的意思。所以你就在这里看见了已经成全的佳音和再说的预言，在基督那里和在教会这里是并行不悖的。在基督那里是已经成全的佳音，在教会这里是再说的预言。我多说一点哈，启示录常常有的时候一章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平行，这个平行也不是完全的平行哈，它是那种怎么讲呢，既是有平行又是有递进的那种关系啊，就是它不是完全的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圣洁这三种的平行的方式，它类似于什么呢？神是爱，神是无限的爱，神是无限且绝不改变的爱，它是类似这种平行的递进关系。其实也有点不是，也有点不是，它是两者结合那种，就是它有它的平行之处，又有它的递进之处，但又有它的两者的这一个的这个对照。对比， 所以呢，一到七节其实是关键在于天使和他手中的书卷，八到十一节的关键在于吃书卷的约翰和再说预言的约翰。这里的约翰很明显他代表了教会，对吧？或者是代表了基督徒的身份该有的那个的样式。这就是第十章的经文。第十章呢其实是开启了接下来的整个两个国度之间的征战的一个序幕。所以十一章有两个国度的征战，在两个国度征战之前，他其实是需要把为什么要有国度的征战呀。有的时候我们看两个国度的征战，我们比较容易从水平层面上说，你看两个传道人很辛苦啊，世界不接纳呀，要攻击他们呀，这当然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是诺斯替主义，我们永远都不是两个善恶两个源头的方式。我们说即使是这样，他们之所以受苦，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要再说预言，而再说预言是因为那上帝的奥秘已经成全了，是佳音，不是将要成全，是他们所再说的预言是已经成全了，是佳音，是从天而来的呼召，是从天而来的那一个的书卷赐给了教会，而教会领受了这个要再说预言。然后再说预言的过程当中，十一章两个见证人就开始受苦，你就看见说是从天上往下来的这个逻辑关系，而不是水平上的邪恶的一方和正义的一方之间的较量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然水平层面它确实有这个，但是在根本的神学的逻辑上是天上有个书卷被展开，然后这个书卷的奥秘已经成全了，成全了的书是已经成全了的书卷的奥秘赐给了约翰，而约翰已经成全的奥秘吃进肚子里，既苦又甜，然后带来了一个基本的使命，就是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再说预言，说预言就杀你，于是十一章就开始杀你，传福音就逼迫你，于是十一章就开始逼迫你，对不对？这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神学的逻辑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仅需要去看它的这个图画的这样一个的联系哈，还需要看它的神学的逻辑关系。因为在这个神学的逻辑关系当中，你更知道说上帝就当时的读者他怎么去面对逼迫苦难和艰难呀。如果仅仅是水平层面的征战，看起来水平层面的征战，我就是弱势的一方嘛，我就是被杀的一方嘛。但是从这个垂直方向上来看，他其实是带着使命的一方，是被呼召的一方，是跟随羔羊的一方，对不对？你会发现启示录呢常常要我们脱离水平层面的视野去看垂直层面的视野，对不对？包括十四万四千人的乳鸽征战，妇人和红龙的征战，后面两个兽之间的征战，包括七碗七号七印，这些全都是垂直方向告诉你这个属灵的原因，对不对？它没有一个是从水平方向告诉你的，全部都是从垂直方向的。这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传道人教会同工服事当中确实需要常常看垂直方向，如果仅仅看水平方向就没盼望了，不仅对别人没盼望， 对自己也没盼望，因为自己也好不了哪去但是去看垂直方向的时候才有真正的盼望，因为上帝既是我的主又是他的主，上帝并且掌管这一切这是启示录第十章的内容。好，大家对第十章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第十章的内容比较短，有人会问说第四节呼喊完了，四个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什么意思？为什么七雷的信息必须封上保密不写出来？如果这个解决的话有点不负责，肯定是答案是正确的，那是神隐秘的旨意，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绝对正确哈。其实呢，事实上，关于最终的世界的动向，上帝旨意的全部的内容，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新天新地具体什么样子，我们知不知道呀？我们不知道，不仅不知道，圣经也不期待我们知道，就圣经压根不期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新天新地具体什么样子，圣经是不是不期待？不仅不期待，圣经的态度是什么？是消极的，是禁止你去揣测探寻的。哎，禁止你去揣测探寻，是不是跟封上不可写出来类似的意思？所以呢，我会认为说，上帝的旨意推动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该知道的确实就明确的写出来，确实像远超所说的隐秘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比如我什么时候去见主，比如明天具体发生什么事儿，是封上不可写出来的内容。封上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上帝基督的教会必须在上帝未揭示的那些奥秘当中学习操练，凭信心生活。这个操练也是非常有盼望的。保罗说只是所见的盼望，就啊，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不见的呢？保罗说其实我们今天所盼望的那一切，对我们来讲是需要凭信心去看见的。所以呢，第四节当中的不可写出来，我相信是指的所有的奥秘啊，我们可以继续罗列很多的奥秘，有很多的奥秘哈。 显明的事实是我们和我们之间的隐秘事实是一样的。 对，是的。然后第六节说，当他踏地踏海的时候，却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为什么不再有时日了？意思是近了，快了，不再单延了。这个其实是推动那种紧迫感哈。启示录的末世论常常带有强烈的迫切感和紧迫感。一个不健康的末世论是没有迫切感和紧迫感的，没有迫切感和紧迫感，基本上就叫混日子的状态，对吧？混嘛，哎。但是有迫切感和紧迫感呢，不一样，心境都不一样，言辞都不一样，声调都不一样。这个启示录彰显给我们的就太多了。我在门外叩门，凡怎么样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要赐他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啊，这个悔改的怎么样，不悔改的怎么样，迫切感相当的强烈。这种的迫切感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福音的信息，那个叫福音的文本的内容，对福音的迫切感的回应，这个叫被福音感触的生命。请注意哈，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教会多在福音的文本内容上下了，我不敢说下了足够的功夫，至少下了很多的功夫，特别是改革宗教会，信条、要理问答、神学书籍，好不好事？绝对好事。福音的文本内容就至少打一个基础和根基。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年过去之后呢，人们对福音的迫切感、紧迫感并没有随着福音的文本内容的增加而增加。问大家，保罗对福音的文本内容了解的够不够，够不够全面，够不够深刻？但保罗的迫切感，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是不得已的，我看万事如粪土，唯有得到基督为至宝，癫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怎么怎么样。这种迫切感，这种紧迫感，其实呢，恰恰是福音的内容文本跟我们的生命真实互动的表现。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福音的文本内容却没有这种迫切感和紧迫感，那就先告诉自己，我对福音的知道还太肤浅，有可能停留在了理性头脑上，太容易了这个事儿。有可能还没入心，太容易了这个事儿。有可能还没真实的改变更新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价值观这个事更新很难的，世界观这个事更新很难的。有可能还没有真实的改变我的日常生活，但是先改变了我的头脑，先改变了我的理性。你说改变了你的头脑理性好不好呢？好，比没改变之前是不是好？你别否认它不好哈，确实好。但是福音对一个人的更新，它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理性，还包括内心，还包括生活动作存留的那些行为，世界观、价值观都包括，对吧？所以这种迫切感在整本启示录当中，对，我觉得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是需要用这种迫切感来去传道。讲道人啊，讲道的时候啊，如果仅仅是一板一眼的说正确结论，好不好呢？好，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应该的。但如果仅仅这样，够不够美吗？美呢，还不够。通常呢，我会觉得说，仅仅正确是不够的，还得美。当然，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自身的更多的要求了。如果连正确都还没达到，那就谈不上其他的了。但是仅仅说正确的话还是不够的，还得美。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这就是第十章的经文。